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，却点不要忠心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，有了未来，想起你开始，仍是无法释怀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里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。真的在乎，死情难在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，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，仍却无法释怀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 条件都一番。 肩上的砖，这是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情事伤。

失去爱才能尝到关心，哭泣却不是因为感情。我该收回一些悲伤，至少你比寂寞善良，在纷乱我们世界以后你飞翔。 脚步再放慢。

用心帮别人一想，每一个明天都会充满

有心的人来入梦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呀，看着只许着，女人如花，花似梦。 那时候，那种秘密的快乐。